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早晨想跟大家多打一遍招呼，那么今天送出的祝福应该也是双倍的，因为今天是周四，静瑜跟月鸟小哥哥也要展开一场 K 歌大战了。 哎，没错， 今天我们准备的歌曲还挺好玩的呢。 不着急，没事，一会儿我们慢慢说哈。但是今天的两首歌曲呢，大家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月鸟和不一样的静瑜。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送出 青泥。 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坏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坏儿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可嗅到朱砂你也想，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花儿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的味道有没有在周四的早晨闻到一点点呢？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哎，今天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的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所有北京人的一件大事，你猜是什么？ 啊，所有北京人的一件大事吗？忽然上升到这个高度， 啊、 是什么？ 对、啊嗯、你猜一猜嘛，先给你个命题。 今天早晨的话，我感觉应该是有暖气了。 早就有暖气了，好吗？ 不是吗？ 你们家现在还没送暖气吗？ 因为我们家那个暖气好像不太好用啊，这两天好像一直温度不太高，我以为是这件事儿，不是吗？ 是等风来呀，哥哥。 等风来， 你成功的让我冷到了这里。 是，我因为我并没有 get 到你这个等风来的这个点哈、啊，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倒是这个天气一直比较灰蒙蒙的，所以我好像也在期待一场大风能够把这场雾霾刮掉。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个命题是全北京人的命题啊！ 那大家难道不都期待着吗？难道有谁愿意在这样雾霾的环境当中去生活吗？哎呀， 太冷了，这个点太尬了啊！ 有尴尬，有尴尬。好 ，Gary Leach 跟我们说，可否来一首 Colorful Day 或者第一天呢，把这种阴霾的天气吹散，让大家的眼前的天空是彩色的。放心，你知道我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吗？野子。 最后一首歌吗？ 对，就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吹啊吹啊，是吧？ 对，帮大家把这个雾霾的天气吹走哈，迎来我们的好心情。那么今天究竟会不会这个雾霾的天气消散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6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本市会有降水的天气，所以地面呢转为北风控制，扩散条件会改善。早晨5点钟的冷空气已经到达了延庆等北部地区，未来几个小时呢，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此外，气温跳水，白天最高只有9度，所以请各位呢要注意添加衣物，防寒保暖哈。 具体的预报数值，白天是雾转阴，有零星小雨的山区可能会有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今天真的是听到了一个大家最想要听到的词儿，就是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 是，所以呢，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让你说中了，就是吹啊吹啊，就把所有东西都吹掉了哈。 但是大风将带来降温，所以大家应该会感受到了啊。所以记得要出门多穿一点，其实最近呢真的是感冒的朋友会稍微多一些。昨天呢在我们两个进行视频 battle 之后呢，大家应该收到了一条来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推送，并不知道是谁发的，可是一句话就暴露了自己。 这还看不出来吗？ 鲸鱼推了我一把。月鸟小哥哥，你要干嘛？ 就是你确实推了我一把，有没有哈？ 对，但我们也发现说，每周其实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样的关键词哈，以免大家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有时候听不是很清楚。我们经常会发到一些就跟我们的这个通关口令很像的词，但又不是的词，反而收不到我们的关键信息。 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做一个这种，就是大家呢这个特别蠢萌的猜密码大解密，就是看看大家发送过哪些曾经你收不到那些信息的密码。 我觉得浩神应该特别喜欢做这种事儿吧，毕竟他特别喜欢的跟咱们听友好好玩一玩，对不对？那么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各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说，哎呀，我就差一点点，我今天签到成功了。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布丁娘，第二名是省省，第三名静，第四名飞鸟，第五名是微笑的表情。 第六名呢是妮妮，第七名娟，第八名是七秒的记忆，第九名妹，以及第十名刘神。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那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我们作为一档非常深刻的节目，就是每天带领大家欢乐上班路，在上班路上 好深刻啊，今天 讨论一些深刻话题的节目，今天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深刻的事儿。对，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所有北京人都很期待的， 今天不就是大风日吗？你不是今天一开始就说了， 不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一定是今天那个风什么时候来吹，是这意思吗？ 不是，作为一档深刻的节目，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世界哲学日。 所以你刚才一出来说了一阵大风，你是要把哲学完全吹跑掉吗？ 不怎么能吹得跑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从2002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定为了世界哲学日。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第一届世界哲学日致辞的时候就说到说，哲学就其词而论就是对智慧的爱，那么这种对于对思想进行思想的行为，围绕着基础的观念和概念的定义而进行。好了，不想再往下念下去了。 你刚才念的时候你没发现大家已经开始跑神了吗？ 对，就差不多，也就是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文科生嘛，也会开哲学课，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哲学课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样子吧。当然了，哲学日呢不仅仅是属于哲学家的，是属于每一个哲学爱好者的节日， 大家都有生活哲学了，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稍稍的 从阳春白雪往下里巴人降一降。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们要稍微拔高一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大家听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什么？ 对对对对，就是今天是世界哲学日，那么你听过的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幸运要不要先说一句？ 我觉得吃饱吃好， 吃饱吃好， 太有生活哲理了。 我这儿也有一句，你知道吗？原来我们有老师说过，你知道吗？你再跟我争这么多都是没有用的。俗话说得好啊，这个有理不在身高，山高挡不住太阳。 哎，我觉得有理不在身高这句真的特别棒。 对，就这句特别好，但是第二句我在想了半天，山高挡不住太阳，跟第一句是干嘛？非要凑对子吗？啊， 嗯，可能比较押韵吧，双押 skirt， 来 skirt skirt。 慢慢的相信过，委屈的怀疑过，我面对自我被爱情保护掠夺，不懂得放手，任性的辜负过，崩溃的被遗弃。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ook a ride to the end of the line where no one ever goes. Ended up on a broken train with nobody. 且非常好辨别的声音 Let's Mika Relax Take It Easy。 我现在看到大家的回复啊，真的觉得深刻的贯彻了这一点哈，就是哎呀别搞得那么高大上嘛，哲学不都是一些回归于生活的事情吗？ 主要是我们俩这个头开的好，一开始大家正在肚子里面一直在憋，哎找一句特别深刻的话， 对哲理啊，去今天是世界哲学日啊， 对，然后咱们俩给出的第一句话，你看我给的就是有理不在山高，山高挡不住太阳， 对我直接说了一句那个吃饱吃好 吃饱吃好，你感觉是宴客的时候专用话、 但刚刚真的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就是说那个 吃饱吃好， 就是说跟静云说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那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觉得最有哲理的一句话了。当然呢看到大家都说了一句话哈， 嗯， 比如说像纪大人哲理的山路十八弯，你知道这是什么梗吗？ 这是什么梗？ 这是岳云鹏相声里的一个段子 啊，我没有听过这个段子。 哲理，对， 我今天发现很多人都在发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就你听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吗？ 嗯，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嘛，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你得唱出来 是吧？ 才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啊？ 糊涂诗人也都提到了哈，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但我觉得底下那个Dr. Zhao 这句话说得好哈， 嗯，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天凉你就穿秋裤啊。 对，哎，这是最有哲理的一句话了啊， 有道理啊， 就是哲理的山路十八弯还是要拐弯。昵称也提到了，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啊、 对，然后呢 M 叔呢说的这个是赵本山本山大叔的一句特别著名的经典名言哈，哎呀这个你大妈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对，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大妈。我们今天说的是有哲理的一句话，大家 怎么老发这种话、是吧、 红色部队提到了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哎，这不是月月鸟小哥哥吗？ 这不是我的 ID 吗？ 你们还记得月月鸟小哥哥的抖音账号是什么吗？ 嗯，是什么？974DJ 啊， 对啊，是啊，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就是所有的同事今后就那我们叫什么呢？郭鹏， 这个仓颉之手呢？我觉得他这个答案特别逗，就是有人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有哲理的一种职业是什么？其实不是哲学家， 嗯， 因为他其实每天涉及到的只是工作部分。但是呢，有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工作特别哲学，就是保安， 嗯， 保安大哥每天老问三个问题：你是谁？嗯、你在哪儿？你要干嘛？ 啊、哦，对。 特别哲理啊， 是哲学的终极命题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仓颉之手，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跟我们提到了啊、 哎嗯、 但像小陈曾哲丽娜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最奉行的一种了，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再送你一句小沈阳的经典名言，眼一闭一睁一辈子过去了。 是，还有像可爱提到了这个，我觉得真的这句话太妙了，是我今年听过的最有哲理的一句话了。 怎么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不是今年听到的吧？这是已经说了十年了吧？应该啊， 就是今年就觉得说，哎，他会被着重的强调一下，觉得还挺重要的。 是的，我们看到大家这么多特别有高度的哲理名言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一些你认为特别有哲理的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那今天是世界哲学日，你听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挺好玩的事儿、 嗯。 因为这个双十一嘛，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收到了一些快递跟包裹啊，而且今年很多朋友是不是发现说你收到快递跟包裹感觉比以前快，你收到了吗、嗯、啊，你没有买，对不起， 我收到、 那个、 我收到一堆我没有买，你去问问咱们楼下大妈好吗、啊、 所以呢你都收到了些什么？ 我收到书啊，我不是买了很多书吗？今年书真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挺大的，还有就是有些衣服我就不说了、嗯、大概几件大衣、 但是那个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微博上、啊、有一个史上最暖前男友，就这个小伙呢双十一抢购的时候忘记改地址了， 不是忘记改地址，是当时那一刹那，就是尤其是零点到一点根本改不了地址，你没有发现 吗？是改不了吗？ 因为那个时候网络很慢嘛，改地址那下要很慢很慢时间， 就改不了的话那就不买了呗，可是这个实诚的小伙 他着急、啊、 居然因为改不了地址把东西全部都寄到了前女友那里， 而且呢他见到寄到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了前女友哈，然后还有人呢是把100斤的猫砂和20斤的猫粮寄到了单位，我觉得这个倒是还比较能够理解啊， 不是理解是可以理解、嗯、但是你怎么搬回去请问100斤猫砂20斤猫粮，你把这120斤怎么从单位驮到家里呢？ 关键他就算寄到家里他也不好驮到楼上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辣妈呢在双十一这一天剁手之后呢收到了一天收到24个快递，丈夫哭诉说这个月生活费只剩500块了。 对，然后就说没两天就看见他 没两天就看见他推了个小车进来，没两天就看见他推了个小车进来。 对，然后丈夫说，我还以为我老婆疯了，却遭到妻子回怼说，我这叫精打细算，会省钱过日子，你懂不懂啊？ 对，那这些花费差不多花了1000多块钱啊，两个人这个月的生活费就比较紧巴巴一些了。嗯、哎呀，双十一真的闹出了很多的笑话，所以大家最近呢有收到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哎有哪些奇怪的退货经历，也可以过来一起告诉我们。但是别忘了，今天呢还是要问问大家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很多的东西。 用一句最有哲理的话来表示你买了什么？ 太难了吧也。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希望这些东西都不要让我退货，因为我还都挺想要的，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啦。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说到的这个100斤的猫砂还有20斤的猫粮哈，显然没有我们的听众更加厉害一些。梅子说这两天收快递，每天从楼上跑到楼下取快递10几次，跑了2天，最后发现瘦了2斤。嗯，我家5楼没有电梯。 哎，我觉得你还挺好的，就是他肯定是照顾快递小哥，所以每天自己下去取啊。 但是呢，刚刚你问我那句很有哲理的话，下雨下雨帮我回答了，同样也是本山大叔的小品当中，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那个

歌词也是很有哲理的。刚刚我有看到朋友说，好像现在看到很多的歌词当中其实也都蕴含着很多的哲理，所以比如说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比如说音乐早餐当中蕴含什么和什么哲理呢？ 忘记自己加了这么个梗了。哎呀， 太 破梗了，你看我刚刚多深情，真的是 是是是是，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重新来一下。 来，来，刚才那姑掐了别播，你刚才本来说的是歌词当中也会蕴含很多哲理，是什么？ 对，就比如说刚刚有听众提醒我，你像这个陈奕迅的《红玫瑰》当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啊， 这 句真的超经典。 对对对，我们都是有文化的音乐人，哎呀，最喜欢就是陈奕迅《红玫瑰》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都有恃无恐啊，非常非常到位。而且呢，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去跟旁边的一些人解答一些恋爱当中的困惑问题的时候，直接把这句话甩他脸上， 哎，还有好多的歌词啊，都特别的合适的。那其实呢，今天问问大家说，今天是世界哲学日，来问问大家听过的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甜甜薄荷糖提到的这句也是我最近听到的，我们俩应该都是在奇葩说里面听到的吧。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就是，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所以当别人误解你或者不能理解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哎呀，算了，别着急解释，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 这句话虽然说的特别特别对，但是你想象一下它的应用场景，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女朋友说你怎么这样呢，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呆呆的看了她一眼，然后叹一口气说，哎，算了，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那你就 我觉得下场一般会比较惨啊。 还有莹提到的这个也算是一句老话哈，他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比较有哲理的一句话。哎，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就我总觉得说好像所有的事情，就是当然了，就是得双方的去找原因，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麻烦缠上你，你躲都躲不开，所以没办法的事情。 那所以就这样嘛，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跟你说，然后你说，没办法，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对，这两个可以连起来。还有 XViver 跟我们提到了哈，哎呀，我们听众真的特别好，因为刚刚有问大家说有哲理的一句话，也有问大家双十一的时候有做过一些什么，是我们的这个资讯当中的一些话题。那么 XViver 跟我们专门标了一下，一，在今天这样的天里啊，我觉得最有哲理的就是饿了吃，困了睡，冷了自己多盖被，没人牵手就插兜里。 嗨，这也太生活大白话了。另外他说，针对双十一的话，他说我当初网购的初衷那是为了省钱呀、啊、 现在呢，省钱了吗各位？ 也还省了些钱，100斤猫粮的，开玩笑是吧。 今天是世界哲学日，那么各位听过最有哲学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其实一开始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一句，就 trust and process 的这一句。 这句话我也想说， 是就是罗曼罗兰非常经典的那一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如此的热爱生活。 说的真好。但是 seeker 这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正好对账上哈。他说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呢，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正是你对命运的抗争亲手促成了他自己的命运，不与命运抗争的人不配拥有自己的命运。 特别棒。哎呀，今天感觉就是鸡汤大合集是吗？感觉我早上的音乐早餐有点素。 有一点，虽然是小小的生活鸡汤，也有这种特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感哈。 是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我们在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世界哲学日的命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位女歌手呢，其实她出道很长时间了，2007年就出道了。那么凭借着我不想忘记你一举成名，她的嗓音非常的清亮，也能唱高音，并且也经常唱一些伤心情歌，他就是台湾歌手郭靖。 对，但是他最近呢是爆出了无预警的倒嗓，所以呢表演的过程当中才发现高音唱不上去了。一开始呢以为是感冒，但许久都不好，最后呢就是发现其实是因为工作太满引起了疲劳不适。所以呢你会发现一直呢去做这样一个职业也有很多很多的职业风险哈。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哎呀，今天是世界哲学日，我们一开始呢不想把这个东西弄得很曲高和寡，就说不要那么的阳春白雪，可以下里巴人，可是现在楼歪到找不回来怎么办？ 今天会发现完全没雪哈，基本都是泥巴了，对不对哈？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来先分享一首很有哲理的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看到了刘小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 人被逼急了，是他是这么说的啊，人被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吗？ 数学题恐怕不行。哎呀，这是很有哲理的话呀， 你应该特别有深有感触吧。你还好， 对对，我是的，我是的， 是吗？ 文科生，文科生哈。 是，所以确实这样啊。你看宫野彦敏的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船头自然直哈。 是的，哎，这是一句老话了，挺有哲理的。还有绝尘侠，他们俩一前一后哈，我感觉这像一句绝句诗。你看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宫野彦敏发的。绝尘侠说，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 哎，接下来这儿有一句啊，这儿有一句是算是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曲高和寡型，或者说是一直想要探索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型哈。这个月氏幽敏呢，说他说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哎，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了。还有杰也跟我们说到，来跟大家分享芒格的几句话吧。首先第一句，得到一个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哎，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有点道理。 是，得到一个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 他第二句说的是，我想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这样的话我就永远都不会去那个地方。这句有道理吗？ 好像也还行吧。第三句哈，拿着锤子的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钉子。哎，仔细思索一下，你看这有哲理的啊， 有道理啊。这有点像前两天这个直接把手放在地球上，大力上说双十一之后呢，我喜提地球， 喜提地球，厉害厉害哈，各位。那么今天是世界哲学日，各位听过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也别忘了今天是周四，继周二我们 PK 过照片，周三 PK 过小视频之后，今天，哎呀，嗓子有点痒痒，要不要就跟月月鸟唱唱歌好啦？ 今天我觉得完全是你的主场，因为一看到这首歌就想起你的舞姿了。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ay。What you sipping on? I got you talking crazy. Looking at me sideways. Always coming at me. Why you acting hard when you just a baby? Boy, I keep it real with you. But you trying to play me.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Open up. Yo 么多年的 Meghan Trainor， 这是我听过第一次，我觉得对这首主题领悟这么深的 No Excuse， 马上唱歌，马上唱歌了。 No Excuse， No Excuse， 开唱哈。开唱之前还是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电影《我们最好的时光》发布了霸道老师版的定档海报，还有预告，宣布定档12月28号。 嗯，当然海报当中的严肃故事的于谦呢，是引来了大批网友的热议，纷纷涌到了他的社交平台当中留言。一位网友呢，模仿他在影片当中饰演的苗婉秋的口气笑称：“全班只有我能烫头啊！” 嗯，那抽烟喝酒烫头的于谦老师。那另外一位网友呢，立马化身为学生说：“虽然我也抽烟喝酒烫头，但是我是个好学生啊！”隔空互动。还有网友呢，自带抖音体来调侃了一下于谦老师，因为其实这部电影也算是于谦老师来监制并且主演的。说：“哎，于谦老师，要不要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那本来是于谦老师唱，怎么让我俩唱开了今天、 啊、今天 PK 啊，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为了吓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哎，差不多了，要来了。3, 2,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我就多久，喵喵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着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念着你的好。 忘了最后一句是怎么唱的了。 你刚才他们一唱，我都不想唱了，你知道吧？ 但是还没开口，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说静瑜赢了，静瑜赢了。 对，我就想说，我还没开口，你怎么就静瑜赢了啊？要不要听一听？ 我也是发过喵喵喵的人啊，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毕竟我也是模仿过喵喵喵的人呢、啊。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进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 发送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会收到一段小视频。同样呢，发送一下努力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能看到我来努力学习喵喵喵的视频啊。今天你到底是站郭鹏还是站静瑜？不要站静瑜，不要站静瑜。 哎哎哎，但是这个学猫叫只不过就是一段预热哈。待会儿八点半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非常正式的 battle 环节马上就要推出了。 哎，是的。 交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残缺的彩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做了很长时间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但是呢好像一直都没有瘦下来，所以今天呢月月鸟小哥哥要开始给自己来支支招了，也试着给那些没有专门的时间去减肥的朋友，我们来共勉几招能够瘦下来的办法，供各位来参考。首先呢，我们的视线应该回归到运动加饮食控制这个根本上的方法当中，所以呢饮食控制无需专门的时间，只有在营养均衡的前提下控制好每天总的热量摄入值就可以了。这儿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音乐早餐来自于静鱼的答案。那么如果没有专门的时间的话，运动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家里可以买一台踏步机。注意我们这儿说的是踏步机而不是跑步机，因为踏步机呢便宜而且不占地方，收纳比较方便，它不需要专门的时间。很多人不是喜欢饭后无所事事的坐在沙发上来看电视吗？那就站在踏步机上边踩踏板边去看电视，甚至边踩踏板边看书也没有问题。建议呢一次踏步的时间持续30分钟以上，要不然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应该从我开始了。毕竟如果你吃完饭之后一点都不运动的话，你的妈妈可能也像 Meghan Trainor 妈妈一样会说 All about that bass， 你看看你的身形就像那个大 bass 一样，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All about that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bass bass bass bass。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2, but I can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chase, and all the right junk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I see the magazines working out Photoshop, we know that shit ain't real, come on now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just raise them up, cause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e told me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hey, I'm bringing booty back, go ahead and tell them skinny bitches that, no, I'm just playing, I know y'all think you're fat,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every inch of you is 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好，我是郭鹏。 看到今天早上这个路况状况还不是很好啊，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过呢，刚刚已经有朋友着急的过来跟我说，鲸鱼风来了，风，已经给我拍过来了一段小视频哈。 把那个来字去掉，哎，鲸鱼风了，风了，风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 风来了，风来了，风来了。 嗯，毕竟我们俩刚刚还一块合唱过一首歌，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啊。 还行。就今天感觉大家呢，这个虽然还是有些。战队有些自己的主观倾向，但总体来说都认为我们俩 什么叫有些主观倾向，每次都站我，然后你就说有主观倾向。 没有，也有站我的，就是相对来说站你的多一些，这个倒是确实，因为大家喜欢看美女嘛。 哎， 怎么样，我这波 我在唱歌的时候大家 突然这个情况 怎么能看得到我长什么样。当然了，想要看我长什么样可以发送一下鲸鱼真美啊，安静的鲸鱼，乐的鱼，鲸鱼真美哈。 郭鹏真帅啊，不是月月鸟真帅，不是郭鹏真帅，月月鸟真帅也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啊。 弟弟说我觉得郭鹏唱的挺好的。哎，你们俩刚唱学猫叫，有没有学虎叫啊？我觉得有这个的话，郭鹏肯定唱。你是说的那个，我们一起学虎叫， 一起哇哇哇哇哇，是这样吗？ 你们家老虎这么叫啊？太可怕了，简直！嗷！ 啊，一起嗷嗷嗷嗷嗷！哦，有道理，有道理。 我们一起学狗叫， 一起汪。哎，我怎么觉得你每次说个动物，我就配合你一下。 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之前做过这样的事儿呢？ 对啊，就是动物主题曲啊，对不对？ 哎，大家还记得吗？ 哎， 还会唱的，其实还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唱。 这歌里 面有很多动物。 这歌你好像很会唱哈。 当然了，你不会是吗？ 我会第一句， 交给你了。 第一句啊，喵喵喵，清早的大公鸡。 你们家大公鸡喵喵喵叫呀？哎呀，垮掉垮掉。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他们快乐的收听着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哦耶， 早安音乐秀，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秀，手拉手一起走，早安音乐秀，哎，发现了这个，其实我们动物之前早就，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是喵喵喵早起的大公鸡啊？ 应该是什么？ 喔喔喔，早起的打工鸡。 不是，你知道当时我本来想说喔喔喔，但是我忘了鸡怎么叫了，我就直接把喵喵喵接过来就 OK。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清早上班路上吓到大家了啊。接下来呢，就我们两个的这种业余水平歌手先让到一边，因为有殿堂级的歌手要出场了。 好，我们来 看到的是11月13号，香港殿堂级歌手许冠杰跟谭咏麟在广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哎，这个李克勤不是最近刚去了吐槽大会吗？被吐槽左邻右里这个事，怎么瞬间谭咏麟就已经拉上许冠杰的手了？ 必然，毕竟呢，这个他是作为四大天王的这个所谓关门人， 什么关门人，守门人。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个人呢是准备了200首歌曲做备选，让观众感受到了真正的香港的乐坛的巅峰时刻。许冠杰70岁，谭咏麟呢是68岁。按照谭咏麟的意思呢，他呢要唱到80岁，也要拉着许冠杰一起唱到老 啊！哇，两个人啊，真的还挺让人感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谭咏麟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了。我想到了谭校长，其实很可爱的一点就是。李克勤在这个吐槽大会上说，我从一出道的时候别人就说我会是谭咏麟的接班人，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接上这个班， 我还不如接 谭校长，你到什么时候退休啊？ 他说我还不如接杨超越啊。 哎呀，他会唱到68岁哦，一生中最爱。 我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

人在的时候总以为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 哇，你把大诗人都搬上来了，感觉这个哲理性一下提高了很大一个程度啊。为说呢，哲理的话你必须要听一听苏打绿这个组合的歌曲、啊、 对，因为我特别的喜欢，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就是苏打绿特别是有一张专辑就你在烦恼什么、嗯、这张专辑真的就是一个哲理的集合体，比如说就是这个主打歌的第一个就是没有不会谢的花，就是没有所有，就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嗯 啊、当然这个歌曲呢当时就是为了这个防止校园暴力写的、 啊、有道理， 对对、嗯、霸凌这件事情写的、 哎、 那像梧桐细雨也跟我们说，你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哎呀，这好像也是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啊， 嗯， 也是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听起来有点丧的感觉。那邱嘉欣的说最有哲理的话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嗨，他说这是我双十一的深刻体会那你还买它干嘛，对不对啊？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囤的卫生纸能够绕地球三圈所以你说成年人的安全感都在囤货里啊。 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觉得很有哲理的话呢，以及一些生活经验啊等等，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嗯、 其实刚刚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哈，就说更有哲理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跟女朋友讲道理，女朋友说什么都对。 嗯， 嗯， 对，说我觉得是这样， 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女朋友说什么都对，第二如果女朋友这句话说的不对请参考第一条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为什么男女之间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两个人就是沟通不畅的状况呢、 嗯、 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怎么说？ 因为英国剑桥大学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就是真的是从大脑模型的这个研究来看，男性跟女性的大脑是属于不同类型的。 哦， 嗯， 是有道理啊。 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偏向男性大脑的类型。 哦，先前呢从一些较小型的研究当中已经证实这个理论，而这一次研究的样本呢超过了68万人，所以呢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是适合于整体的性别而不是个体，他们坚决反对把这些这个结论啊作为性别模式化或者性别歧视的结 论。对，就比如说哎，男的都是这样的女的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说个体而是性别整体的这样一种状况，就他们提出就是像男性跟女性大脑分别偏向系统和移情，也就是说男性整体而言更擅长分析或者构建依据规则的系统，而女性呢更能对他人的想法或者情感感同身受。 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研究平常生活当中也能观察得到，比如说男生一般会倾向为技术控，但女生呢一般就是情感爱好者，对不对、 嗯、但你看男女生吵起架来每次你总觉得你怎么样，这可能就是大脑不同导致的吧。 所以你像方大同这种男生呢就会把这种东西系统化的写成一首歌曲， 那像徐佳莹呢就会跟他唱出来柔情似水。 我笑别太认真，不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转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对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oh, 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说什 么啊，说什么啊，为什么你气老师去的， 男女吵架的时候就是这么害怕可是男女一起唱歌的时候就很和谐嘛， 女生说我不要听

美国加州遭遇山林大火侵袭，旅游城市马里布变成了空城。近日，麦利塞勒斯和利亚姆·海姆斯沃斯为马里布火灾的受害者、失去家园的不幸灾民捐赠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47万元。麦利塞勒斯在社交网站称，大火也烧了他的家，男友利亚姆也展示了家中受损的情况，称许多人失去家园感到痛心，同时看到人们团结互助很感动，两人希望捐赠的这50万美元可以帮助当地的受灾人们。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好声音，早安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各位准备好了吗？8点33分，今天是周四，也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 K 歌 battle 环节。当然呢，我们一再强调 K 歌不是目的，还是想要带领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唱唱歌，放放松，解解压。 K 歌不是目的，收听需要勇气。 对啊，但是也别忘了给我们俩打分哈。同时也别忘了，我们这个早秀大乐队同样也在招募当中。如果你有这个乐器方面的才华，不管是弹吉他呀、钢琴呐、架子鼓啊等等的，都可以来报名啊，加入鲸鱼哥、月月鸟、小哥哥。我们要祝组团 C 位出道了。 是，上次有人说呢，他会三角铁，如果你能把三角铁摇得恰到好处，我觉得也可以啊。 包括后来我们还在抖音上收到有小朋友会吹长号的， 哎呀， 还挺可爱的。如果你有这相方面的这个特长的话，其实也可以拍视频，然后在抖音上艾特我跟郭鹏啊。我的账号是 JY， 就是鲸鱼的首字母 JY974。 而我的账号呢是974VJ 啊，记住啊。 那么我们早秀大乐队的这一首练习曲马上就要开始了，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是一开始郭鹏约我唱的，但是我后来觉得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啊？ 但我觉得还你还占我便宜呢，不过说老了。也是啊。 嘿、hey， 亲爱的老爹，天都还没黑，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您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健康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能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岁岁年功力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这小鬼，只要你能得到信仰幸福的智慧，声音最柔软像完美，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哎呀，怎么感觉你唱的那么费力呀、啊、老爹。 老爹现在岁数大了，也没气儿了。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风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 就别半途而废。 你这个小人机减个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那真的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宽快乐的去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 摇摇摇的宝贝，越去越会，虽然那男生正头发像滋味。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岁岁年功力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是小鬼， 只要你能更快乐的 追飞， 那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你是 我的宝贝。 划水啊，感觉这一段 你那个词都没找到好吧。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收听需要勇气的早安音乐秀。 怎么样？我刚才这句话不得、 啊、哎呀，哥哥呢，各位呢，其实已经发过来了对我们两个的支持的态度、啊、 大家是怎么说的，我看看、啊、 谢谢哥，郭老师你没走心， 你那个音天唱的就很好吗？ 欢说老爹岁数大了，都好几句都忘词了。 是不止一句都忘词了、嗯、喵喵喵、啊、说这哪里是老爹，这明明是老爷嘛。 有人说这个玫瑰说哎，还是占这个月娘老爹吧，因为什么呢，忘词那我真的喷了。那我估计你喷了不止一次吧哈。 其实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供一些 K 歌的曲目啊，这样其实我们在上班路上就可以一起来唱歌了、 哎、 就我们俩唱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喝起来，包括他们在唱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大喝合唱，来一起欢乐一下上班路。同样也希望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秀大乐队当中。 嗯， 北京时间的8:39，这里是收听需要勇气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好，我是郭鹏。大家不知道这个有勇气的，听完我们俩刚才那组歌唱之后，现在线下是什么心情，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啊，现在丽丽保罗说，我现在就想唱一句，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对不起，我们俩吓到你了。 很有道理啊，这句话是吧？ 就现在就不想听，躲到车底啊。 对，那问题你一直趴在车底干嘛？ 对不起，对不起啊，各位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 K 歌的曲目的选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奇书。不久前呢，故宫的官微推出了一条有关故宫出版神秘古籍的微博，它是这样说的。想解锁故宫历史文化知识、嗯、来一段乾隆年间的大冒险吗、 哦、 故宫首款创意解密互动书籍，敬请期待。 看他需要勇气啊。当然呢，这个阅读量一度是突破了1900万次，转发了1.6万次，点赞是达到2.2万次啊。这一次呢，微博上的这部奇书《故宫如意琳琅图集》是正式揭开了面纱了哈。 对，为什么说这部书很奇妙呢？因为它最大的创新就是实体书籍跟线上游戏解密体验结合起来，也就是你边看书边在线上去玩游戏，来一场乾隆年间的大冒险。那你更希望挑到的是《如懿传》的剧本还是《延禧攻略》呢？ 我觉得故宫最近玩很嗨啊、嗯、超大的，你不觉得吗？ 各种上新了呢、啊、 对，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伦为同名的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演唱的主题曲，上新了故宫， 新的故宫，故宫上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繁华历史碰撞时代，晒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听红墙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揭开，远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乌脸派酷炫表情超赞的现在，这风雨不该考验只能完美派，感情春越起来，别见外欢笑会有 是红纸门眼界打开，六百年繁华历史碰撞时代，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天空像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揭开，零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无脸派苦心表情超赞的现在，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Far Away， Martin Garrix， David Guetta， 还有 James Cord， 听这三个名字啊，混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作品了。 是的，嗯，一看呢，就是现在有这种所谓的混搭风嘛。So Far Away， 来自于今天为你送出的一首新单啊。当然呢，今天呢，我看一下大家呢，好像一直还沉浸在刚才咱们俩的 battle 当中哈，不能自拔。 有人提醒了啊，就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下周可以演唱的曲目。邱大兴说，强烈推荐你们下周可以唱范晓萱的《健康歌》啊。我说挺好的，后来想说。 怎么永远都让郭鹏占便宜呢？这周是老爹，下周直接爷爷了，爷爷爷爷， 继续长辈啊！不对，但是你要叫我 爷 爷的时候， 爷爷被妖怪抓走了。 对啊，我忽然感觉好像这个葫芦娃或者是小丸子的这个爷爷的化身感觉出现了。今天我其实唱完歌以后，已经有很多人说我油腻了，而且说直接我现在都开始当爹了，我月娘小哥哥的这个名号已经不复存在了。 月娘老爷爷， 哎，怎么办？你说啊？ 那么今天呢是世界哲学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生活当中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现在呢看到很多新的答案，像莉莉保罗跟我们说，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比一个人更悲伤。 嗯， 哎呀，听着就有点难过的感觉在。 是，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很有哲理的话其实都挺让人难过的，因为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但还有很多鸡汤，比如说月月跟我们说，梁羽生说了，人应当以死的勇气为生而战，每当生活当中遇到挫折坎坷困难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就觉得非常的能量满满了。 嗯， 还有像亚克西说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自己的哲学老师说过， 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到现在呢发现，哎，真的就算困难再多呢总会有办法来解决，所以呢来大早上干了这碗鸡汤，我要去上班了啊。 你看，就是像茵茵提到了说，民以食为天，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是吃好喝好？像亚克西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这儿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没错没错，没关系，你那个吃好喝好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到我这儿什么吗？吃嘛门香，干嘛门成。 已经不是土味情话了，现在变成土味哲理话了。 是啊， 来，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了聊世界哲学日的一些话题。不过呢，刚刚我们期待的一些风应该已经来了， 对， 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拍小视频发给我说，鲸鱼风来了，风来了。所以你们还需要苏运营吗？请问。 所以我觉得这个鲸鱼今天的安排挺有意思，就是一开始就开始召唤风，我觉得有点像这个三国时候的诸葛亮的那个意思，三国演义里面啊， 对， 在法台上一直啊，对吧。 嗯，那么受到了空气的影响，昨天夜间开始呢，我们的北部西部地区已经有一些小雨天气了，大家能够感觉到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明显好转，冷空气来了。 嗯，是，但是这一次呢，冷空气带来的降水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大降温的天气，所以呢今天白天的平原最高气温只有8度左右，而今天过后估计明天会更加冷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哈。 嗯，那么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苏运营，吹呀吹呀。 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不会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我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